火，走到分岔路口，我感觉好害怕， 想要冲淡彼此的尴尬，你冷漠的回答，爱你却没办法。 爱情像那悬崖上的花，谁都想过去拿，却刺满了伤疤。 恍然间，我拼命想挣扎，爱沿着伤口洒，当作是惩罚，我还是那么傻。爱你爱的努力去拼凑，找停留的理由，独爱的码头，心多想挽留。 爱你爱到失去了节奏，多想为你守候，在陌生港口，我早已习惯你，请你陪我走。心像那悬崖上的花，谁都想过去拿，却刺满了伤疤。 恍然间，我拼命想挣扎，爱沿着伤口洒，当作是惩罚，我还是那么傻。爱你爱的努力去拼凑，找停留的理由，独爱的码头，心多想挽留。 爱你爱到失去了节奏，多想为你守候，在陌生港口，我早已习惯你，请你 爱你爱的努力去拼凑，找停留的理由，独爱的码头，心多想挽留。 爱你爱到失去了节奏，多想为你守候，在陌生港口，我早已习惯你， 我早已习惯你，请你陪我走。